成熟，留下我们的狗，别管有没有用，我怕他以后没人宠，他快怕不懂我的好，我不必再为你强求，楚楚可怜，看见难道的小店，特价卖出不会难归件，一个接着一个，一排接着一排的心情在消灭，关了门，我们两不相欠。路上总会安慰谁，吹醒了青蛙，吹来了燕子，我在城里刚好缺了谁，你纵然带来地下的玫瑰，更丰收回地上的滋味，有人唱红烛归，春风一吹想起谁，有所谓无所谓，只要不后悔，春风一吹忘了谁，我上一次流泪有几岁。

白头，也别让风雪染。在一个明天，下一世人间，等我再为你戴上指环。原谅捧花的我盛装出席，却只为献礼。说我愿意，但我只是清扫门前的路和那段阶梯。如果你疲惫时别忘记，哪里还能停留休息。 每周新歌榜 第五名，李易峰，渺小却伟大。 一路上困惑和挣扎，我陪你说一路真心的话，把嘲弄当作个笑话，时间会给出最好的回答。别去想他，世界很大，勇敢去表达。 第四名，孙燕姿，半句再见。 怎么不放走时光往云烟，越想遗忘越是反复过前，而你在心里面要怎么告别，说这半句再见已过了多少年。 第三名，田馥甄，爱了很久的朋友。 可笑在爱到血热模糊时候，泪水能补救，可惜的伤疤结在心头，只能笑一笑问候。好在有千言万语也没人肯说内疚，因为到最后最痛苦 题目，玻璃糖。第一名，偶像练习生 Mac Daddy。 Say what? We wanna pop, pop, party in the house. In the house. 这是个 pop, pop, party on the floor. On the floor. 想暧昧，问问自由谁？想干嘛就选主题。Girls, we could be your Mac Daddy. Oh, oh, oh, oh, oh, oh, Mac Daddy. Oh, oh, oh, oh, oh, Mac Daddy. Oh, oh, oh, oh, oh, Mac Daddy. Girls, we could be your Mac Daddy.